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在伸出前指之路就是个路上，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三岁不冷风，三朝莫离开，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I'm with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必须也是方向。 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相。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必须也是一路向下。没在人听才是我，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我没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泪有哭没

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曾经心扫伸手就能抓紧，爱你是用情等的雨，泪雨缠绵并若小溪。我想离开心不由己，也会期待偶然放晴，南方的是黑黝黝的灰，我在这里，你在哪里？幸福早已不再诉求， 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的是失了方向，